哎，你帮我查查嘛，我可不敢看。 嗯，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建文帝在奉天殿审问徐增寿，徐增寿打定主意一言不发，搞得建文帝心烦意乱，于是建文帝命人将徐增寿带走。就在徐增寿即将被拖出殿门之时，两个人的目光交汇在了一起。徐增寿的目光十分深邃，也十分阴冷，建文帝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突然他反应过来，这徐增寿之所以一言不发，是压根儿就没打算再和自己说话，燕王就要进城了，自己就要完蛋了。此时这位燕王内弟的眼里，自己已是一个活死人，一个即将被赶下宝座变得猪狗不如的活死人。而他徐增寿只要熬过这最后的几天，便能一飞冲天，成为新朝的天子第一号功臣。卑鄙无耻！建文帝被激怒了，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让他心中燃起了熊熊的火焰。温文尔雅不见了，文质彬彬不见了，此时的建文帝犹如一只落入瓮中即将被猎人捕杀的猛兽，望着眼前这个为虎作伥的恶狼，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。他要报复，哪怕这一切都是徒劳，他也要在猎人到来之前让这只阴险的恶狼粉身碎骨。建文帝拔出了腰间的宝剑，这柄剑是他今天特意带在身上用来增加威势震慑徐增寿的，而在这一刻他却成了用来发泄胸中悲愤的最好利器。朕杀了你！建文帝欺身上前，对准徐增寿的胸膛便是一剑，伴随着一声尖利的惨叫，鲜血从徐增寿身上激射出来，将建文帝干净的龙袍染得通红。徐增寿做梦也没有料到，这个优柔寡断、人弱不堪的天子竟也会如此的疯狂，竟也会如此歇斯底里。他不可思议地望着建文帝，眼中充斥着惊异、憎恨、轻蔑，还有那深深的遗憾和不甘。终于，徐增寿魁梧的身躯倒在了地上，几番抽搐之后，一动也不动了。 给我扔出去。 建文帝通红着眼，狠狠地下达了旨意。 哇哇！ 就在这时，西北方向忽然隐隐地传来了一阵欢呼之声。 怎么回事？ 建文帝惊诧失声地问道。 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谁在喊？谁在喊呢？ 没有人回答。殿外的内官和锦衣卫都一脸的不知所措，万分紧张地向着呼喊声传来的方向探望。建文帝声嘶力竭地叫道， 快快去探听消息。 王悦飞奔而出，建文帝心慌意乱地走到丹壁上坐下。此时的他似乎感觉到了一丝不妙。 陛下，陛下！ 伴随着一阵惊恐的叫声，王悦和程济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。建文帝声音颤抖着问道， 到底怎么了？陛下！ 程济跪倒在地，带着哭腔回道， 曹国公打开了金川门，燕军进城了。 噗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。建文帝双眼一黑，紧接着双腿一软，竟直直地瘫倒在地上。金川门城楼之内，朱棣端坐在主座上，两旁金钟等燕藩文武，还有朱慧、李景龙等一般降臣正恭恭敬敬地弯腰侍立，静待训示。李景龙此时心中是惴惴不安，本来他打开金川门已是大功一件，可是就在朱棣御驾进城，众人跪地叩首的当口，携手金川门的监察御史连营忽然蹦了出来，竟然想要行刺燕王。当然了，连营的图谋没有成功，燕王的护卫们立刻把他踹倒在地，随即将其剁成了肉泥。但李景龙看在眼里，却是胆战心惊。他是金川门主将，献城时手下居然有人行刺，他生怕朱棣因此怪罪，进而迁怒于自己。不过朱棣似乎并没有把这个小小的行刺放在心上，此时的他正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当中。进城了，终于进城了。当厚重的城门缓缓开启时，他明白自己已经成功了。在经历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之后，他终于重新踏进了这座巍峨雄伟的大明京城。不同以往的身份，如今的他已经是这座京城的主人，是大明王朝的主人，天下在这一刻终于被收入囊中。金钟等人也是十分激动，他们为靖难大业呕心沥血，披肝沥胆，现在这一切的付出都有了最终的回报，他们岂能不感慨万千呢？他们又岂能不欣喜若狂呢？当然，眼下还没有到欢庆的时候，城内尚未完全控制，作为天下核心的皇宫仍然在建文帝手中。与朱棣一样，金钟他们也压抑着激动的心情，静待着最后的佳音。 兄长， 兄长！ 随着一连串欢快的叫声，朱棣被废黜的两个弟弟周王朱肃、齐王朱伯是连蹦带跳地进入了殿中。朱棣一进城，马上就命纪纲去接朱肃和朱伯。朱肃本被关在云南，当燕军南下时，建文帝又把他押回了京城。四年的囚禁已将朱肃昔日的那股子张狂劲儿磨得是干干净净。当纪纲等一干人冲入府中时，与外界隔绝多时的朱肃还以为是建文帝派人来杀他了，竟与妻儿一起瘫在地上哭成了一团烂泥。纪纲暗自觉得好笑， 忙向朱素表明身份，并将燕王邀他去金川门的令旨传达。得知眼前的军人是燕军，朱素当即狂喜，他一跃而起，飞也似的去见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四哥。走到鼓楼处，正好遇见了张府送着朱伯赶到，两个人并辔而行，高高兴兴地向金川门走来。见到两位弟弟，朱棣也是十分高兴，见朱素和朱伯身形消瘦，头上也添了许多白发，他一时之间也是感慨万千。没多久，韩王朱松、沈王朱摩、安王朱莹、唐王朱敬也相继赶到，众弟弟围着朱棣四哥兄长叫个不停，倒让他有点应接不暇，好一阵忙活。安抚完了众人，朱棣慨叹地说道： 哎呀，众位弟弟们受苦了，先帝在时，我天家何等的和睦，这几年允文无道，各位弟弟日子都不好过呀。现如今哥哥我进了京，必不让你们再受委屈， 一切仰仗兄长。众亲王们作揖称是。 这些人对厉行削藩的建文帝没有好感，朱棣进京，他们的心里十分的乐意。而其中周王和齐王境遇最惨，此时朱棣说起，他们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将建文帝的所谓暴行是好一顿的揭露。而一旁的李景龙则从允文二字的称呼当中摸出了些门道，不由暗自点了点头。 好了好了， 待到众人说的差不多了，朱棣挺身而起，不无嘲讽地说道： 想来这皇宫也快被拿下来了，诸位弟弟都跟随我一起进宫面圣吧。 是， 众人忙不迭地答应。走出城楼，朱棣一行正要下城梯，忽然之间皇宫方向冒出了浓浓的黑烟。朱棣一惊，提眼望去，这浓烟是越来越大，渐渐的火光也冒了出来。 不好， 朱棣心中忽然想到什么，他左脚一跺，焦急地喊道： 快快快，命城中各路兵马赶快进宫灭火，务必要保护好皇上。 零一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当天夜晚，龙江燕王中军帐内，京城已经全部落入了燕军手中，但朱棣的脸上却丝毫没有兴奋之色，他紧锁着眉头，在帐内不停地来回踱步，有时候有心不在焉地望着京城方向，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消息。和他一样，金钟、纪纲也是心神不宁，一副忧心忡忡之态。下午，朱高煦已经带人进入了皇宫，并且迅速将奉天殿的大火扑灭。但接下来一个令朱棣大惊失色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搜遍内宫，愣是没有发现建文帝的影子。消息传来，朱棣当即下令是大搜皇城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一个下午过去了，皇城被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可就是没有找到建文帝。这下朱棣觉得事态严重了，别人找不到也就罢了，这建文帝要是不见踪影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而且不仅是建文帝本人，就连太子朱文奎和马皇后也没见着，只找到了一个嗷嗷待哺的二皇子朱文圭。为着这事儿，朱棣连晚饭都没吃，一直在金川门等消息，但直到天色全黑仍然是一无所获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先返回龙江，留下朱高煦和朱能等一班人继续搜查。金钟见到朱棣一脸愁容，出言劝慰道： 殿下，奉天殿不是找到一具死尸吗？依臣看，那很有可能就是皇上。想来皇上他是走投无路，只好和宫自焚了。朱棣叹了口气说道， 哎，难说呀，三宝他们审问宫内内官，说是大火着起来之前，有人看见一个女子到了奉天殿，远远的望去似乎是马皇后。 就在下午，秋福从烧得一塌糊涂的奉天殿中扒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，当时这尸体已经是全身焦烂，衣服饰品也烧了个精光，判断不出身份。若内官之言属实的话，那这具尸体很有可能就是马皇后。金钟略一沉吟，当即摇头说道，应该不会。以常理夺之，若是皇后一个人自焚的话，那地点应该是在后宫，最有可能的地方便是坤宁宫。这古往今来，哪有皇后在正殿自焚的呢？她去奉天殿，那只有一个理由，便是皇上召去全家自焚。即使如此，奉天殿内最少也应该有两具尸体，这明显的与秋福他们所发现的情况不合。依臣看来，奉天殿中的尸体必是皇上的。奉天殿乃国家重地，既然京师告破，皇上无路可走，那他完全有可能独自在此殿自焚，这等的死法也符合天子身份。金钟分析的很有道理，朱棣听了之后心头稍宽。朱棣倒不怕建文帝自尽，若是建文帝真的选择自尽，他反而是求之不得，毕竟他是打着靖难清君侧的旗号起兵的，若真是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建文帝摆在他面前，那朱棣还得傻眼。要是废了建文帝吧，那岂不是自打嘴巴？岂不是自己承认起兵就是为了篡位？可要是不废的话，难不成他还真学周公辅成王，继续把这个大侄儿供在皇帝宝座上吗？其实呢，眼下朱棣最担心的便是这位皇帝侄儿逃了出去。如今京师虽破，但天下并未完全归附，近处凤阳孙悦、淮安梅荫还都屯着兵马，盛庸也正在江淮一带召集溃卒，一副死战不休的架势。远处江南各省并未经历战事，他们会不会真心归附，现在亦未可知。若是建文帝真的逃了出去，再找个地方重举大旗，那没准儿顷刻之间又能够聚起百万大军。若是这种局面出现了，那这场靖难之役的最后结局还真不好说。正当朱棣心情稍微放松些时，纪纲又说话了，金长史之言固然是有道理，但也存在着疑点。 哦，什么疑点？ 朱棣的心又提了起来，连忙出言询问。纪纲伸出两个手指头说道，这疑点吧有二，其一，若是奉天殿死的真是皇上，那皇后哪儿去了？太子又哪儿去了？皇后一介女流，太子也不过七岁，没有皇上，这对母子想凭着自己之力逃出宫去，那实在是难于登天。宫外到处都是我军将士，他们又能逃到哪儿呢？其二嘛，据臣推断，皇上逃脱而皇后在奉天殿自尽倒也是不无可能，皇后这一死正好可以混淆视听，让殿下以为皇上举火自焚了，从而保护他平安逃走，此为李代逃江之计。太子失踪也可以印证此点，至于二皇子，那他毕竟不是储君，并且年纪太小，喜欢哭闹，逃亡的路中无法照料，所以仓促之间皇上也只能把他抛下，以保自己和太子无恙。 纪刚不愧是老谋深算，这一番的推断同样合情合理，并且比金钟说的还略高一筹。这一下朱棣的心又开始砰砰直跳起来。就在帐中诸人忐忑不安的时候，内官黄衍在帐外轻轻地禀道：王爷，狗儿回来了。朱棣听了连忙说道：哦，快点叫他进来。狗儿蹑手蹑脚地跑了进来，不等他说话，朱棣先急急地问道：怎么样，皇宫里可有发现？回龙江前，朱棣派狗儿和马和一起在宫里整理各类事务，见到他连夜跑回来，自然是以为有了什么新的情况。这时狗儿神情很沉重地对朱棣回话说：王爷，奴婢到女官上宝司清查宝玺，发现竟少了三方。 什么？少了哪三方？ 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共铸了17方宝玺，外加建文帝三年铸成的凝神之宝，一共是18方。这宝玺是天子权力的象征，皇帝下发各类诏旨，必用相应的宝玺来着印。此物遗失，顿让朱棣觉得不妙。回王爷话，少的是皇帝奉天之宝、至告之宝、敕命之宝。一听这话，朱棣心里咯噔一下，脸色也随即变得十分苍白。皇帝奉天之宝乃是唐宋传玺，祭祀时用，在17方宝玺当中排名第一，而至告之宝和敕命之宝是颁发诏旨和敕旨所用，也是十分重要。他们的丢失再和建文帝的下落不明联系在一起，那就越发让在场之人心惊。金钟吞吞吐吐地问道：这会不会在宫中混乱的时候，下人们把他们偷走了？不过从他犹豫的神色之中可知，他对这个想法也是颇不自信。朱棣想都不想就否定了： 不可能，此物乃邦国重器，工人偷他们也换不到钱财，并且一旦暴露还会株连九族，宫中值钱的东西多的是，谁会不要命的去拿这个呢？ 金钟不说话了。此时所有人心中都明白，既然下人不拿，那拿的便只有主人了。这三方宝玺便是建文帝逃出京城后的身份证明，也是他号令天下的凭证。有了他们，建文帝便可重新召集兵马，与朱棣再决雌雄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比较清楚了，尽管建文帝的下落仍然存疑，但从眼下掌握的情况来看，他出逃的可能性比他在奉天殿自焚要大上几分。朱棣皱着眉头喃喃地说道： 他说真是逃了，又是如何逃出去的呢？ 燕军一进城便直扑皇宫，朱高煦顶多也就用了不到两炷香的功夫。建文帝这么快就能反应过来吗？这么快就能一服出宫？这期间他至少得安排皇后到奉天殿举火自焚，再拿上三方宝玺，并且带上太子，这么多的事情外加出宫出城，他两炷香的功夫就完成了？朱棣怎么也想不明白。殿下，就当朱棣仍在费力想象建文帝逃脱的过程时，一旁的纪刚打断了他：眼下不是猜测皇上死活的时候了，您必须要有所动作呀。 如何动作？ 纪刚的话把朱棣从沉思苦想中拉了回来，他微微一愕，随即问道。纪刚嗓音深沉地回答说： 防备皇上东山再起呀，纵然皇上生死不明，咱们也得预先做好准备，否则若皇上真是还活着，咱们很有可能措手不及呀。 朱棣一下子反应过来，